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12月31号星期六嘅朝头早啊！咁喺我呢度咧有糖水同埋肥仔，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喂，而家咧其实就系澳洲时间10点钟，即系所以即系好似可以话系对香港嚟讲咧系大香港早晨啦。咁大家大香港早晨啦。咁啊，肥仔今朝已经急不及待喺度扮啲節目主持咧，喺個 Facebook 度咧 post 話咩鬼鬼大好香港早晨咁樣，跟住懶係自己主持咁樣。咁但係嗱，從結論講起啦嚇，今日咧係即係2016年嘅最後一日啦。咁咧亦都係咧我哋堅尼地道依個節目嘅係今年同埋永遠嘅最後一集啦，即係堅尼地道嚟講啊嚇。咁其實。這個這樣的 decision 呢已經我諗是我諗九月選舉之後呢其實已經暗暗地藏在即係某些人的心裏面㗎啦咁樣，所以即係經過商討之後呢就覺得算啦，不如就2016年做埋最後一集，最後即係最後一日咁樣，最後一集咁就即係完咗呢個節目佢咁樣。呢、這個就係個結論啦。咁我哋再由結論慢慢講翻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係啦。咁今集就最後一集，所以有啲咩想講咧就講啦。啊，糖水啊，肥仔啊咁樣。咁啊，肥仔講下先啦。喂，你香港呢排好似好開心咁喎，香港人。 香港重光日啊！ 点解系咪即系我见自从阿梁振英即系结束呢个嘅即系竞选即系再选之后咧，好似香港啲好消息咁接二连三喎、哦，其实 都系噶。咁香即系自从689话宣布唔参选竞逐连任，咁跟住之后冇耐咁。前幾日啦，南港都算通車啦，跟住又壞車啦， 普天同慶啊！見到個個去打卡啦，咁樣咁都要嘅， 係啊， 都係開心事嚟嘅，可以通車。 喂，居民咧，我有啲花生喎，居民咧話有啲鐵粉咧，或者鐵膠添啊，去到即係話去到唔知係海怡個站啦，定係海怡公園個站咧，去到咧打卡上。嗰陣時咧有啲感言就話，係喊住口咁樣講話，啊，終於等到啦，終於開啦，係好激動、好感動嗰啲咁嘅嘢。 咁嗰啲就即係甜品啫，即係真係去到一個膠，去到一個膠嘅狀態先至可以去到有個情緒可以去到一個咁嘅點啦。咁但係你自己咧，你自己喺香港，你感受到香港人依排真係係咪即係受到節日影響，定還是放假影響？即係好似冇乜嘢喎，大家。 大家都 enjoy 緊大家嘅假期嘅，咁一嚟咁，我哋基本上好多人可能放四，淨係攞四五日，大假已經放咗10几日咯。 即係我覺得依個永遠都係香港嘅最核心嘅核心價值嚟嘅，你唔覺咁樣？即係你 就睇幾時有放大假， 係放大假跟住離開香港咯。即 係 即係香港，我覺得即係其實個 trend 就係話。因為我見到而家 Facebook 咧都通常都俾人洗版嘅，洗版就係嗰啲旅遊 post 啊，去日本成日去日本，哇勁多人去日本咯，我想講。咁跟住係你會見到個 trend 就係話，你放大假去日本，即係依個係大家即係近排或者我喺面書度見到嘅一啲嘅 trend 啦咁樣。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即係嗱，咁啊最後一集啦，你有啲咩講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啊？ 一嚟。旅行啦，咁二嚟即係會睇到大家嘅包嘅 focus 會喺邊度呢，咁呢一個月或者呢幾個禮拜呢係大家係望住一樣好緊要嘅嘢對大家嚟講。 嗯。 就係個日元嘅走勢。 係。 基本上每日呢就好似可以大時代大旗即日咁樣，每日都係喺度睇住跌咁樣，個個就睇跌破而家越睇大家而家大家都期望嘅佢跌破。我65嘅，咁就都係啦，大家都期待啦。咁我自己遲啲都應該都會去日本玩嘅。咁我都睇下 先。即係你都係嘅，其實你都會。 我都開始堅離地啦。 係， 喂，咁其實你都做，即係喺我哋呢度做咗主持，都做咗一段時間啦。雖然有時你之前你又結婚，所以你搞唔到啦。咁但係你覺得其實即係今集就最後一集啦。你拍譬如話2016年對你嚟講啊，即係或者你做節目對你嚟講，即係其實今年對你嚟講係一個咩嘅年？即係點樣去你點樣去形容呢一年啊？ 今年其實係一個好似好過山車咁樣咯。 是 由二月到八月，其实仲觉大家嘅士气其实好高昂嘅，即系大家都雄心万丈咁样去冲嘅。咁但系过咗香港，即系过咗九月四号立法会选举之后，其实有一啲啦就沉咗嘅，有一啲咧就继续喺度追击啦。咁又但有啲咧就叫我。揾緊自己嘅定位咁樣啦，其實咁對於我嚟講，其實今年學到好多嘢嘅，今年即係無論係開咪又好，或者去更加認識香港呢個社會，甚至話更加認識香港政治生態呢樣嘢，更加了解得更多。 你好似冷靜咗好多咯，即係往牌，譬如話九月嗰陣時，你仲係即係譬如我知道你都好參好。大力參與即係助選啊呢啲咁鬼嘢，咁跟住但即係嗰陣時都好高好激昂嘅，咁但係即係你而家講到話你好似都要攞翻個定位咁樣，其實即係係咩？可唔可以 elaborate 多少少咧？即係譬如話你定點解你要定位？點解唔可以 keep 翻住之前你嗰個信念咧？ 唔係咁，不嬲都有嘅。咁我。其實我不嬲，即係依貫徹始終啦。即係雖然而家即係本土派排頭交曬啦，或者甚至乎已經係基本上俾嗰兩位仁兄玩到爛啦招牌咁，但係我依然會覺得，即係我嘅定位，即係從一個big picture 嚟講啦，咁其實會係即係有樣嘢好清楚嘅，我係唔屬於泛民嗰邊嘅。咁但係 你又唔覺得自己係黃天擊殺牌而家？ 算唔算 有呢個牌係咩嘢？ 冇㗎，我自己作嘅啫嘛。 咁定係話我會支持香港中立黨嘅？係啦，所以其實要即係17年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咁即係睇翻自己嘅定位喺邊度啦。咁 係 係咯， 翻嚟啦，橫掂都係 我船飛，我有㗎啦，已經。 咁其實都。都係啦，我都講下啦，跟住糖水你又可以補充幾句啦。咁其實糖即係我諗我同糖水做堅尼地道，其實係今年開始嘅，其實係2016年1月5號係我哋第一集出街嘅，即係堅尼地道，即係由以前嘅南風窗其實即係我諗我哋之前南風窗回顧嗰時都講過啦，咁好快咁提一提，其實都。即係由呢個台成立到即係到我哋有第一個節目到而家由南風窗變做堅尼地道，咁其實我哋開始係2014年3月囉，咁所以其實大大話話都做咗三年啦，咁堅尼即係南風窗就做咗成90集91集到，咁跟住堅尼跟住每個禮拜一集嘅，咁跟住到轉咗，因為即係工作量太多啦，咁同埋嗰、那個時間亦都分配唔到，咁所以我哋都轉咗做即係雙週，即係 bi-weekly 嘅咁樣嘅 approach。咁由係咯，咁堅尼地道咁做大大話話都做咗20多集，而家今集係第27集啦。咁其實即係做咗咁耐，對即係我咁都開始去到一個樽頸位，即係去到一個即係好似突破唔到再好啲，或者係又或者有一個用一個新嘅方式去，或者係有一個唔同嘅 approach 去表述一啲嘅事，咁所以都覺得係都要時間去唞一唞，或者係去再重新去重整下，究竟應該去點樣去做即係節目啊咁樣，即係對我嚟講咧呢件事，咁糖水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咁其實咧係對堅尼地道嚟講啦，我諗我同糖水都可以講啲嘅就係咧，即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有三個主持嘅，咁有我啦，有即係肥仔嗰陣時未參與當中嘅，咁有我啦，有糖水啦，仲有一個叫阿 Sam 嘅，咁阿律師 Sam 咁樣，阿尼地 Sam 咁樣，咁其實當初係一齊由南風窗咁跟住轉咗呢個節目咁樣，咁跟住咧 阿 Sam 咧，其實咧係喺三月嘅時候咧就開始就冇做啦，或者唔做啦。其實嗰、那個其實係第四集嘅啫，即係基本上阿 Sam 做咗三集堅尼地道咧，咁佢就冇再做過啦。咁其實主要嘅原因咧，即係都其實係二月嘅呢個嘅旺角衝突咯。你記唔記得啊，唐 Sir？ 哇，其實我唔知佢主要原因唔做係咩喎，佢冇正式咁樣去講過喎。 係啊，咁所以今日咪爆料點解佢唔做咯？ 哦、oh, ，OK， 系啊，唔系佢之前就要考，唔知要揾工啊，成啊，咁所以佢就即系冇做嘅咁样，咁跟因为佢要即系整走啲 Facebook 啊啲嘢啊，一排等即系等国家觉得佢系一个值得信任嘅一个律师，咁先可以俾个律师牌，即系类似啲咁样嘅嘢啦，咁样 洗底喎， 类似洗底啦，咁但系之后。即係其實我都有 approach 翻佢話，喂點解喂做翻啦，或者跟住佢決定去唔做。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我諗都係對，即係我諗個政治取態唔同啦。咁其實二月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水嶺，即係二月呢個嘅旺角騷亂事件，其實係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於即係我諗政治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日子嚟嘅，其實即係因為終於走上街頭，或者係街頭嘅意思，即係話唔係再係會用以武抗暴呢一樣嘅形式去進行。咁其實呢樣嘢對我諗對even 聽開埋 radio 嘅，或者係即係我唔知啦，或者 even 我自己都會有一定程度嘅衝擊咯，即係同以前有好大嘅分別。而見到嗰、那個 trend 或者見到個台嗰、那個、那個取態係會即係支持呢樣嘢，咁我諗對 你開頭都唔接受㗎。 唔係， 到時我記得你開頭都覺得難以接受嘅，你都覺得。 唔係，我而家都係難以接受嘅，即係你明我嘅話，而家都係難以接受。只不過係即係個財個取態係咁樣嘅時候，就我唔可以有一個唔同嘅意見，但係依種意見唔可以將佢發揚光大咯，我只可以咁講。咁我記得即係阿 Sam 都喺當中有好大嘅反應啦，或者佢即係一路咁由南風窗嘅尾段到依、這個堅尼地道二月依段時間咧，咁其實都醖釀咗幾件事嘅。如果大家即係有聽開嘅話咧，好多人都會喺 Facebook 度咧，都會有時會 comment 下我哋啊，話我哋咦點解三條友裏面有一個人會突然間講啲嘢咁交啊，或者咁左交 feel 啊，類似啲咁樣樣嘢啦。咁我諗我糖水好記得依樣嘢，咁我哋都。live 都幫我哋講， 你唔講就唔記得㗎啦，你而家講就記得啦。 你講啦，講都冇所謂啦，最後就 live 都幫我哋去調停一啲嘅事嘅，即係我哋都收過啲電話就話，喂講要睇下，即係要有翻個 balance， 唔好一面倒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就好似唱反調啊咁樣。咁我諗對阿 Sam 嚟講又係一個大啲嘅壓力，即係佢又想講佢自己確信嘅嘢。但係你一邊相，如果個台亦都接受唔到呢一種嘅聲音嘅話，或者係覺得呢種聲音係應該被滅聲嘅話，咁就不如唔好做啦。咁我諗呢個係佢唔做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囉。咁對我嚟 講，唔係我諗要講清楚啲，唔係我個台接受唔到， 係 聽眾接受啦，亦都係二是他自己的選擇嘛，呢個。 是 這個要講清楚是 沒人逼走 他的。不是我的台。 沒人逼走他的。是啦。即是啦，完全沒人逼走他，我還問他為什麼喂。 是他自己覺得沒意思，即是在這個台上他覺得沒意思嘛。 是啦是啦，得兩個人做這樣，那不如即是我作為一個譬如話所謂監製咁樣嘅嘢時候，即係我發覺得我同糖水去做嘅時候，其實都勁辛苦嘅。咁所以嗰陣時都同阿 Sam 都私底下都傾咗幾次咁樣。咁係啦，依個係我諗我糖水講得啱嘅 ，thank you 你去 back up 翻我。即係依個係即係佢自己嘅選擇啦。但係你一邊相都睇到其實聽眾。嚟講咧，都即係其實我，譬如話我同唐水都做咗三年，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啲聽即係嚟去聽嚟聽去都係嗰幾百個咯。咁所以 如果真係要校對口味嘅時候，係冇乜難度嘅，對我同唐叔嚟講。至於我哋啲 title 呢，即係做得 juicy 啲呀，即係講下，譬如話入面有下啲強國呀，有啲鬱文呀，咁樣呢就會突然間會補升呀，嗰啲 click 數咁樣。所以即係要點樣去推高一個即係瀏覽度、瀏覽次數，對我哋嚟講唔係一個難度，但係要真係講到一啲我哋想講嘅嘢。其實我想重申一次，即係 MyRadio 係冇絕對冇審查嘅，就或者絕對冇去即係 filter 一啲嘢唔俾我哋講啊，成只不過係我哋發覺當我哋講一啲比較其他同一啲同 MyRadio 或者同嗰陣時嘅本土派有唔同少少嘅言論嘅時候咧，嗰個聽眾嘅反應都算大嘅，我只可以覺得。咁其實我都覺得依個係一個 trend 嚟嘅，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MyRadio 都係一個好其實都好多元化嘅平台啦。咁但係我發覺即係依個係俾聽眾主導咗一樣嘢，就係話有時。一啲嘅言論啊，或者係一啲嘅事嘅時候，即係聽眾會有比較大的反應啊，就喂唔好講啦，或者收佢聲啦，或者係下架啦咁樣，即係呢樣嘢會出現咯。咁我發覺其實同即係我諗政治都係差唔多，或者係即係我可能又堅尼地咁講啦。我發覺即係2016年嚟講，我見到嘅就係話，係好似頭先阿肥仔咁講，二月嘅時候到六月啦，我諗都係一個好強，即係好強勢啦嗰個 trend。咁但係去到其實當中有好多裏面有好多分裂啊，或者係性啊咁樣。咁我記得我記得就係之前我哋2015年嘅2016年嘅時候咧，講過一集就係講港獨啊。嗰陣時講港獨，嗰陣時即係喺做調查嘅時候，有好多人覺得2047年香港那個命運用咩嘢嘅方法最好嘅時候，有 15% 覺得2047年香港要獨立嘅咁樣。咁我嗰陣時好興奮嘅，點解咁講呢？因為覺得即係其實 15% 我哋嗰陣時開節目嗰時都傾過一樣嘢，就係話15% 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數目啦，即係作為一個反對派或者係作為一個唔係主流嘅一啲嘅數字嚟講，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數目，可以影響到，即係其實是一個好鼓勵性嘅數字嚟嘅。咁但係當我去再見到9月嘅時候投票嗰個數字亦都係 15% 嘅時候，我就發覺咦好似有啲問題出現咗，即係我哋都係喺依段時間裏面嚟講，我哋嗰個數字都係一路好穩定地維持喺 15% 裏面，即係其實100個人裏面有15個人係會有啲反對嘅聲音咁樣。咁我想講嘅就係話依個數字呢，如大家要去面對一個現實，就係話依個數字呢係喺長期裏面都係唔會變嘅，因為即係主流永遠都唔係我哋。咁我同唐水都傾過依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其實唔係主流，即係大家要認清依件事。即係我哋有時喺個網上面，或者係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我哋喺 social media 裏面呢，我哋以為自己係好似主流咁樣，但係我哋要即係大家觀眾或者聽眾，你要去知道，或者係抗爭者，大家其實要知道其實自己係喺企喺15個人當中，只有你身邊只有14個人係同你有同一個意念，喺100個人裏面。而家有時或者係我哋喺6月做到10月呢段時間當中，我哋成日覺得自己好似好有威力好大咁，其實去到最尾都係其實大家係 15% 囉。咁所以你要知道嗰個 approach 如果我哋繼續去喺網上面用一個咁樣嘅心態去維持嘅時候呢，大家唔好去奢望太多改變會發生到，因為用返咁樣嘅方式去做事，或者用返咁嘅方式去點講宣揚，或者係去推動一啲嘅組織運動嘅時候，繼續咁樣嘅時候，你嘅數字都係得 15% 囉。咁呢個係我諗係呢三年嚟我所見到嘅嘢啦，即係呢個瓶頸位，我哋要用一個新嘅諗法去做。咁其實我睇到呢，譬如話熱血公民啊，或者係熱血時報啊，咁佢哋 個 approach 變咗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可能佢哋都冇去太多咁講。咁但係我見到佢哋用緊一個唔同嘅 approach 去突破依個樽頸位咁樣。咁但係對即係譬如話對我哋嚟講，譬如話對依班澳洲嘅離地撚嚟講咧，即係依個咁嘅 approach， 我哋都要諗下，我哋應該去點樣去再去。調整下我哋嘅方針啊，可以用一個新啲嘅方式去同大家去傾偈。如果唔係咧 ，otherwise 咧，我會覺得成個聽眾群咧，只不過係都係圍爐取暖，即係我哋成日話啲左膠圍爐取暖喎。我或者我哋會用一啲去咁樣去批評人，但我哋都要用依個咁嘅態度去睇翻自己。其實某一個程度嚟講，我覺得 My Radio 嘅聽眾大家都係為爐取暖緊啦，只不過個爐大啲，個人數多啲咁解啫嘛。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見到其實2016年到譬如選舉失利之後，到而家，即係你見到個 trend 就係話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比較大啲嘅為爐取暖嘅群體咯。喂，糖水你講下， 我大概講啊，大概講。堅尼地道啦，如果咁原本都冇諗住講堅尼地道嘅，咁所以其實我都因為我就有睇法又同你有少少唔同嘅，我就唔覺得，因為我自己正行咧就做 media 嘅， 係 而家咁樣我就唔覺得 catch 個 eyeball 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即係我略略知道係點樣咯，即係經過做咗一年嘅節目啦。雖然集數唔係多，集數 三年啦，咩一年啦，你連埋以前 三年，係連埋以前，咁可能但係集數可能係少過兩個月嘅大香港早晨咁啊。係即係我哋做兩年，可能等於佢哋做三個月嘅啫嘛。咁但係當中都有啲譬如做節目點樣做啊？嗰、那個媒體係即係嗰個媒體嗰個限制啊，係了解多咗啦。咁我自己正行做 media 啦，咁其實我覺得個成績係 OK， 係不過不失嘅。有時堅尼地道咧，其實你比林東昌嗰個收聲率係高咗嘅。咁 My Radio 嗰、My Radio 嗰個慣性收聽率當然係有幫助嘅。咁主要咁你話係咪可以繼續做咧？其實係可以嘅，但係問題就係、真係嗰個資源投入同埋嗰個方向、嗰、那個主題嗰、那個。拿捏咧係要落功夫，但係呢樣嘢係做唔到咯。 係， 即係 我哋唔出樣啊，同 資源 知唔知？可能 出樣 OK。 出樣嘅話，個 肯定升噶啦 ，YouTube 一定升噶，一定升噶 YouTube。 係。 唔係你一定會揀你，如果你睇 YouTube， 你一定會揀個有樣睇噶嘛。 係啊，同埋冇。 因為你要，如果唔係你去 podcast 啊嘛。 係啱。 你會去聽 podcast 嘛？咁你如果出樣，你可以你唔係真係睇我樣㗎嘛，咁你有動作啊，同埋你可以有嘉賓啊諸如此類咁樣㗎嘛。咁係做唔到囉，呢樣嘢係做唔到，所以即係我哋從來都冇要求，冇話去特登最高嘅收聽率，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收聽率係升咗嘅，係咁以我哋咁嘅製作呢，其實係冇嘢可以，即係其實係最低水平嘅。 係啊 ，cannot ask for more， 我只可以講，其實一路以嚟都係 radio 係幫我哋推高個收聽率啫嘛。 係 my radio， 咁同埋其實我知道啲人聽呢個節目，主要其實唯一一樣嘢聽嘅就係、其實就係論點咯。咁因為個表達方式同埋嗰個製作水平係極差噶嘛，係 唯一 冇原因 嘅論點 呢個節目啫嘛。系啊，所以唯一就系论点啫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嘅节目嘅人，佢系对我哋嘅论点系有兴趣，同埋 get across 到嘅。 系 呢个系即系嗰啲系 target audience 嘅。咁系其实我如果对你咁堅尼地道嗰度有少少补充咧，就系咁样。其实 Sam 嗰度咧，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奇怪嘅。讲真，佢系支持戴耀廷。萧若元啊嘛，佢做乜嚟呢度做节目咧？呢个本身系一个歧视嚟，系咪先？咁你同埋其实我系有听佢讲嘢嘅，我系有谂过佢嘅论点嘅，即系佢即系咁佢而家冇做啦，我即系基本上佢都系和你飞飞啦， 系呢个系事实。 佢一个好主要论点就系话觉得系公民抗命嘛，佢支持戴耀廷嘅系，但系其實我係諗過 佢讲嘅嘢，我系觉得系唔得噶咯。 系， 即系公民抗命，我系谂我点样唔得，我一路都冇讲过出嚟。即系因为做节目嘛，呢度唔系任意我宣泄我意见嘅平台嘛。即系我觉得可以讲埋咧，就点解公民抗命系唔得咧？因为公民抗命佢嗰个论点主要就系话佢哋啦，佢主要论点就系增加嗰个政府嘅管治成本嘛。增加到一个点咧，咁佢就会放弃啦。咁点解唔得咧？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你出嚟行走个江湖，你就知佢成本喺你度攞啫嘛。佢边有成本啫？佢自己政府根本本身佢自己有冇成本？佢喺呢度攞。 或者马后炮咁睇翻，你睇翻今年就系见到政府嘅成本就喺你度攞出嚟咯。 系就喺你度攞出嚟啫嘛。当佢提高到最高嘅时候，咪北韩咯。咪北韩嗰个 situation 咪就系咁咯。咁点解而家北韩嗰个就点解金地？即係其實今日講就係印度咋嘛，印度點解當時金地個 revolution 會成功，因為大英帝國嘅前身係咩啫？大英帝國嘅前身係東印度公司嘛，因為東印度公司佢嗰、那個其實所有嘢嗰、那個成個大英帝國核心就係倫敦交易所，根本佢就係一個商業機構，所以佢咪會計成本囉。咁因為係東印度公司佢管治，即係出咗太多問題，因為如果當公司去管治個國家嘅時候，佢變成一個法西斯嘅管治方法咧，會引起好大問題。所以政府就介入，變成咗一個大英帝國。咁但係個 nature 都係一個商業嘅，即係基本上係商業王國嚟嘅咯。所以金地就會成功。咁其實今日集咧就冇諗住講呢啲嘢嘅。咁講到呢啲就講啦。 咁 我再讲讲2016啦，其实我觉得 OK 嘅，2016，即 系 我整体上 OK 啊。哇，你真系贯彻坚离地嘅信念啊！ 唔系，真系 OK 嘅，我觉得。即系其实唔系个感觉系点咧？系有啲 surprise 咯，或者 shocking 咧。即系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嗰个系现实嚟嘅。即系其实系之前，譬如话可能之前嗰几年咧，即系可以承接翻上集讲咧，即系话，沟到女啦，沟鬼妹啊， 细妹啊， 沟到啦，细妹啊，拍拖啦，咁2016年咧就系、是，要见家长啦，见佢嗰个种族歧视嘅老豆啦，成身毛嗰啲啦，即系我觉得系某程度上系，即系一个系 现实嘅， 即系好现实，系即系现实 hit 到你咯，咁但系冇办法，现实就系现实啦，咁但系你譬如。我自己對號入座啦，咁你而家講緊，譬如話，即係國際事件嚟講 ，Brexit 啊，同埋 Trump，even 澳洲嘅 One Nation 啊，咁你而家講緊就係話，你有個城鄉之別啊，minorities identity 嘅 politics 失敗，即係我就失敗者啦，今年，咁我對號入座啦，我係住喺大城市，我又係 minorities，即係我就係典型投，如果我喺美國生活，我就係典型會投。美國民主黨嘅人啦，我又係大專程度嘅人，我甚至乎係做創意科技嘅前線工作者添。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你睇唔到係一個轉勢囉，即係呢個係好客觀咁囉，你唔會覺得嘩成件事係去到2016年嗰、那個 progressive 嗰個 progression 係喔、哦、轉勢啦，而家變咗去Donald Trump 或者係Pauline Hanson， 你好明顯睇數據唔係咁咯，起碼呢個好客觀嘅就係話，你 Donald Trump 你係少過 Hillary 300多萬 popular votes， 你 Brexit 嗰、那個贏嘅 margin 係好低，同埋最主要嘅就係年輕人唔係選擇緊呢兩樣嘢嘛，而係老屎忽啊嘛，支持 Donald Trump 同。Brexit 嗰啲係老屎忽嘛，咁呢個唔係一個轉勢囉，呢個係一個分裂囉，即係我覺得2016係咁，咁你話恐襲咁係有啲恐襲嘅，咁但係即係恐襲不嬲有㗎啦，即係你講大件事幾時扣得上911啫，911嗰陣時啲人都冇咁騰雞，冇咁 chicken， 點知而家啲人好似好恐懼咁樣，咁另外就係、是、不過係好似好邪。哦、即係你覺得點解會咁㗎，點解會咁樣㗎，你要發生咗喎咁樣囉，我覺得嗰啲事係。咁唯一 覺得差啲，真係中東嗰個戰爭真係造成咗好大嘅人道災難，我覺得呢個係嚴重嘅咯，係。 係。 咁、 okay、 咯，即係其實今年啦、啊，無論係同國際大事嚟講嘅話，恐襲嘅，咁當然新聞我哋會或唔攞會見到，譬如話中東每一個國家即係會有自殺式襲擊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亦都真嘅就係、是。即係除咗我哋畫面上面見到之外，其實畫面後面亦都同時不停咁發生緊咯。 嗯。 咁呢一個係一個唔係一個唔好嘅現象，一個好亂嘅現象。咁尤其是而家當嚟緊啦美國，咁 Donald Trump 當佢一上任嘅時候，咁之後佢嘅政策會點樣行咧？咁同埋佢基本上嚟緊美國、俄羅斯、中國究竟？盤棋點樣行咧？咁係好值得去留意咯。其實， 咦咁可以藉住依樣嘢講下2017年喎、哦。咁我知啊，糖水亦都有啲水晶球喎、 哦。水晶球唔係嘅，我覺得2017年先講香港先啦。即係我覺得2017年香港係會進入一個新嘅年代咯，因為時代革命已經。是默默地在這個宇宙中發生了一些我的感受。 即是現在這個四字詞已經用到很臭了，怎麼算呢？真的好，以前我想說呢，真的補選的時候這句話很型的，哎呀，現在真的游衛星都養衰了，現在，哎，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2017年呢，就是因為其實是香港30年步向成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嘅一個倒數嘅開始咯，因為你30年樓案啦，講咗呢樣嘢問題啦，仍然懸空未解決啦。咁另外， 好似一月咧，2017年一月唔需要買樓咁啲人。 另外就係你諗下，而家懂性嘅人，即係或者有翻咁上下年輕，但係又唔係太年輕，即係譬如你廿幾歲嘅人，廿幾歲嘅大學畢業生。廿五岁啦，当佢或者23岁啦，到佢53岁、55岁，仍然系正值壮年嘅时候，佢就会变成一个大陆人啦。 嗯， 即系今时今日，佢仲系香港人，佢可以foresee到佢去到佢壮年嘅时候，佢会变成佢身份会变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唔知咩人百姓 一份子，系 百姓一份子，大陆佬啦，到时佢正式成为。即係呢個就係 future 啦，會睇到啦。咁更加細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大陸仔、大陸妹啦，即係嗰啲廿幾歲以下嗰啲，會成長咗之後就已經係大陸仔、大陸妹啦。咁即係從種種現象睇咧，都係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其實特首選舉係我自己嘅睇法咧，係唔需要講嘅，因為即係唔需要講邊個係人選係唔重要嘅，因為其實你睇到成個 trend 咧，就係話你由董建華開始雙人治港啦，到跟住港英餘孽治港啦，即係公務員治港啦，到咗去港共治港啦，梁振英嘅時期啦，咁去到下一屆特首就係、是、會係一個新嘅年代，就應該會係中共治港啦，即係話係，即係其實係會翻返去殖民地時代，決策係會由北京做，而即係殖民地時代咁嘅決策咧，就其實係倫敦做嘅。咁咧嗰陣時講話咧，就話夜晚打個電話俾佢去倫敦咧，咁跟住咧就翻屋企啲公務員。咁第二朝翻嚟咧，就會有 order 教你點做啦。咁呢樣情況咧，就會喺下一屆特首度發生。咁至於照呢個邏輯，我呢個邏輯咧就係、是、其實葉劉淑儀嗰個機會係大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揾有能力嘅人，點會係呢幾個啫？即係點會係葉劉淑儀有咩啫？咁你梗係揾曾玉成啦，係咪先？根本佢就唔會俾你放手搞嘛。但係，所以其實葉劉淑儀會係一個幾好嘅傀儡咯，我覺得。 嗯， 我覺得葉劉淑儀機大，我覺得香港係咁啦。咁中國啊，中國死梗啦，我覺得。即係你睇翻都係睇翻歷史咧，其實美國咧係每一個年代咧嘅總統咧。即係佢通常都做八年啦，咁佢每一個新嘅時代咧，佢都需要一個敵人嘅，所以唯一冇咧就係揾唔到咧，就係克林頓，因為嗰陣時咧就係長期嘅敵人咧， 蘇維埃即係蘇聯咧就解咗體，咁咧就好仇嘅嗰陣，嗰八年咧就好仇嘅，所以去到布殊嘅時候咧就會推出翻呢、這個Axis of Evil，Axis of Evil 啊，四邪惡族心國就成為佢敵人啦，咁啊伊拉克啦，王子復仇記啦，咁去到奧巴馬就好自然又會係阿爾蓋達啦，唔使夾硬啦，即係咁去到未來四年咧。好明顯就會係 China 啦，即係你睇呢個特朗普，佢由競選嗰時候開始已經係講 China 呢樣嘢咧。到 佢真係咁讀嘅咩？ 到China 呢樣嘢咧，咁你去到而家中美貿易戰咧係99%會發生，其實呢個係偽議題嚟嘅，坦白講，因為如果你西方對西方人嚟講咧，中國係一樣好遙遠嘅嘢。 是 根本是不重要的一件事，你在澳洲已经觉得遥远，在对美国来讲是更加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如果你说中国人抢了那些 jobs, 完全是吹水的，即是我觉得是 My Radio 那些人讲的全部都错的。基本上你看回美国那个工业产值呢，是30年来是 double 了的。那同埋现在你那个美国失业率呢，是由金融海啸之后讲了整个经济崩溃去上到双位数，现在落返 4.9%。那你 加息啊。 即是你想点啊 ?4.9% 喎，以一个先进经济体系来讲。点啊，你想点啊，你就想去到 2.2 啊。即是当时就是 inflation 那种全民就业，香港90年代那种来的。即是所以全部都是危疑，根本是危疑，但是中国会是因为政治原因会是美国的敌人，同埋长远的策略原因都是会是美国的敌人。咁你睇而家重要呢个是香港共识嚟，你睇而家今次啱啱你奥巴马去呢、這个日本啦，去同埋同日本首相一起去珍珠港啦，其实好明显是帮紧日本。 即係好呢個好大嘅一個個 movement 嚟嘅，我如果你問我嘅話，即係見到日本首相去珍珠港道，即係佢冇去正式道歉啦，但係佢去 address 呢件事，你就知道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move 嚟嘅。 2017對我嚟講，我可以做返預格之前嘅我啦。 預格之前嘅你係 即係一個比較離地啦，做翻我自己啦，揾翻我自己要做嘅嘢啦，咁預備我張船飛去撇啦。咁但係當然我會繼續嘅關，即係去關注呢個社會嘅動向啦。咁其實點形容而家，即係尤其是2017年咧，咁其實即係除咗話2047嘅問題之外，咁其實我都會想知道嘅係嚟緊補選嘅動向會係點咯？即係唔係話我即係唔係話我哋參唔參選呢樣嘢，而係講緊即係到時究竟最後最終嘅走勢會係點樣？我其實我有興趣想知嘅。我而家成日都諗緊咧，即係無論係人民幣貶值啊，到甚至乎而家即係究竟 Brexit， 甚至乎之後有可能嘅歐盟嘅解體， 全部解體。 是啦，甚至乎到美國而家佢即係 Donald Trump 上嚟之後，咁佢嘅一啲嘅 policy 嚟講，即係加息啊或者其他嘢嚟講，咁其實對成個 global economy 會有啲咩影響？其實我反而我會研究多呢方面嘅嘢咯。 我諗而家即係我有啲同肥仔一樣啦，即係我諗而家我諗我哋之前咧喺九月敗選之後。我都有提過，即係或者係即係舐翻啊鬱敏講過嘅嘢咁樣，基本上就係話，而家係一個時間，我哋去沉潛一陣子，而唔係唔做嘢嘅，即係其實我想講咧，休息啊，或者係即係坐喺度去就咁諗嘢，或者係去重整自己咧，係一個必須要嘅嘢。尤其是你要去重新定位，或者係你要去再諗下前面條路應該點樣走。而家唔係講緊唔係淨係講緊政治咧，其實我講個人嘅修養都係一樣，即係話你去靜落嚟，你去諗，你去計劃。 嘅時候，依、這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個動作咯。咁我覺得，譬如話你2017年，即係你要睇翻你嘅對象係咩人啊？即係大家我想講就話，即係香港人，你要知道，我之前講過啦，係你嗰 85% 嘅人都同你有唔同嘅諗法嘅時候咧，你個目標如果係想改變佢嘅話咧，你要用多比而家更加大嘅力量去用唔同嘅 approach 去接觸佢哋，因為你要諗翻就係話，經過咁多年，譬如話依三四年嚟一啲，譬如我哋反對派所做嘅一啲嘅事，你要見到嗰、那個經過依三四年之後嗰個影響又去翻好似以前咁樣嘅時候，你要知道你要再揾條新嘅路咯。咁但係你揾條新嘅路，你唔可以就咁話哦，我試依樣啦，唔係可以俾你咁樣試咯。咁所以你真係要去，即係坐低去停一停，諗一諗，好似揸車咁樣，或者係即係一啲比較人生比較重要嘅 decision 嘅時候，你就要去坐低咁樣去諗一諗去 make 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政治嚟講，或者對即係香港人繼續前面條路點樣行，都係要咁樣樣咯。咁我相信，其實只要大家我之前做新加坡、菲律賓嗰集，我都話其實香港其實係好似成龍咁講，係真係要俾人管下，俾人管先至係 deserve 嘅，即係佢哋係唔係 deserve， 佢哋係會係好容易接受到呢一種嘅管治方式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2017年個 trend 就咁，即係去大中國嘅層面去進發㗎啦，呢個無好似糖水咁講係冇得走㗎啦。咁但係即係你如果你自己自身嚟講，你唔想咁樣嘅時候，你就要諗下要點樣去做囉。如果唔係，就好似阿肥仔咁樣，即係攞定船飛走囉。大家 我自己就都幾樂觀㗎，覺得 又樂觀 即 係你唔信啊大佬 我頂唔順點佢。首先咧就係喂十二月即係先市咧，真係勁旺咯，即係 abnormal 嘅十二月啊！呢個係即係唔單止係我聽，即係好似冇放假咁嗰啲人，嗰啲尤其是嗰啲 agents 咧，個個都 call 人啊，又走嚟同我講，個個都同我哇！今年十二月平時咧就已經十一月尾已經收工嘅，但係今年咧係不停咁樣做，即係好多生意。即係個市好旺啦、啊，先嚟咁聽講華爾街有啲人都唔放假喎，今年好奇怪，今年十二月好奇怪。咁你睇奧巴馬又係咁喺度做嘢，又唔放假，真係好奇怪。 股市都升咗兩個 percent 到啊，好勁啊！ 係咯係咯，即係好奇怪。咁同埋即係我頭先我話2016年就係我面對現實嘅一年嘅，咁但係2017我覺得都會係繼續去，即係仍然都係面對現實一年，但係就唔係我啦今次。是即是2016年赢了啲人呢，咁就即是我就即是我就可以 relax 下囉，咁我就睇下 Donald Trump 點樣 make American get great again 啊，我就睇下 Brexit 點樣 exit 就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啊，咁我就睇下 Pauline Hanson 點樣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啊，咁而家係波即係個波唔喺我 court 啦而家，咁我可以即係我可以 relax 少少㗎嘛，做返自己嘢。即係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幾樂觀囉，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其實成個勢已經係好㗎喇嘛。 嗯。 即係唔係講中國香港啊，中國香港嗰啲要另外討論，但係我覺得成個勢譬如澳洲美國都係大好 的。好啦，嗱咁即係最後一集啦，咁今年亦都係最後一年啦咁樣，咁有冇啲咩最后说话呢，肥仔呀糖水。 都係嗰句啦，條路自己揀啦。 咁啊。 係啦。 冇講下一句喎。 冇講下一句。之后嗰啲咪咁唔一定要仆街唔好喊嘅。咁我覺得係即係你覺得開心嘅咪開心囉。有得 enjoy 咪好 enjoy 啦咁樣囉。 仆街都要。 因為之后嘅事不能想象到㗎嘛。 嗯。可能好好呢， 唔係，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啲危機嘅2017，即係可能即係我唔知大家想香港啲樓價，其實你覺得香港啲樓價應該升定跌呢，喺呢刻即係而家賣到128呎嘅一間屋啦，咁你覺得係繼續升啦、啊、即係開始賣64呎啦咁樣嗰啲樓啦、啊、定係你覺得樓價應該跌呢？ 我唔買樓㗎啦，香港死都唔買樓㗎，黐線。從一個角度就係話， 唔好话教训香港人嘅，而系即系去俾香港人去醒嘅话咧，我想去继续升嘅。 点解？点解会醒咧？咁啊，点解会 醒？即系醒就唔会，醒就唔会升噶咯，或者升就唔会醒噶咯。 系咯， 点解唔系倒翻转？因为嗱，唔系咁讲嘅，即系譬如话，即系醒嘅就在于话，有啲人觉得买楼有希望，或者继续去挨奴仔咁去买，但系佢哋要明白就系、是。佢哋几点样努力都好，系唔会有成回报嘅。其实香港系， 嗯， 咁但系如果话想人醒而香港楼价跌嘅话，难啲咯呢样嘢，因为其实真系香港楼市真好难跌嘅，所以你一日有大陆走资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你真系楼价真系冇可能会跌嘅、哦。 嗯， 咁啊，唐水咧最后感言咧， 冇啊。大家咪 make 地球 great again 咯 ，make the earth great again。好啊，喂，咁我又讲最后一句啦，就系话系咯，大家休息啦，休息啦，去预备更即系预备更大嘅挑战啦，只可以咁讲。即系你话我又冇糖水咁乐观，即系我对我嚟讲，世界只会永远咁样走下去嘅啫，即系唔会好啲嘅，即系永远会再差啲，即系只会更差。系咯，唔会好转嘅。咁而家只不过系将嗰个 deterioration 去减到最低呢个 rate 咁样，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啦咁样。系啦，咁样咁我哋呢一集出街咧，咁其实就系2017年嘅一月噶啦。咁所以咧，即系都衷心祝福大家咧，即系2017年新年快乐啦吓。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啦！咁样嗱，今集就最后一集啦。咁我哋睇下几时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好嘅， 再见， 拜拜， 拜拜。